各位網友、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同學，咁啊又到咗歷史在笑嘅節目時間。咁我哋呢一集咧都係繼續講五四運動與中國。咁啊呢個五四運動與中國嘅第一個部分咧係從思潮與人物說起。咁我哋講咗呢個所謂自由主義。咁而家第二 part 咧，我哋就會開始講呢個所謂社會主義啊。咁喺講呢個社會主義之前咧，即係講呢個思潮啊，咁我哋有個人物一定要講嘅，就係陳獨秀。但係陳獨秀佢不單止係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嘅創黨人啊，亦都做過即係中國共產黨嘅總書記啊。佢係一個政治人物，亦都可以話係二十世紀裏邊，即係話近代中國歷史、現代中國歷史裏邊一個偉大嘅人物。即係我個人對陳獨秀咧，就真係對呢個人嘅嗰個所謂一生人嗰個經歷咧，我係非常之有興趣嘅，特別係對佢由一個所謂共產主義嘅信徒，到佢變成一個即係話民主主義嘅一個信徒啊，甚至乎終其一生到佢死嘅時候咧，晚年咧即係唾棄呢個無產階級專政，認同呢個所謂西方民主政治嗰種普世價值啊。呢一個係中共早期最先覺醒，同埋即係中共嘅領袖之中個覺悟最早嘅一個人，係咪？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任何一個政治領袖喺思想上邊咧，即係佢復應一種思想或者一種旨意，佢認為可以救國嘅，係咪？咁佢提出嚟，甚至乎建立一個組織，係咪？去推動呢一種思想，係咪？佢必須要有嗰種。即是说依人道义舍生不渝的那种精神，是吧？他要即是英文话斋很 consistent 的，一以贯之，要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但是你由一个共产主义的信徒，一个即是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这样的人，都变成即是反对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對呢個即係共產主義，然後向往或者贊成西方嗰個民主政治嘅嗱，呢一種轉變係咪可以代表佢唔係一個一以貫之嘅人咧？係咪？即係話喺思想上面嘅覺悟，同我哋一般所講嘅政客嗰種朝秦暮楚、漢風洗禮，係有本質上面嘅不同。因為開始的時候他是想救國救民，後來發現是此路不通，在中間的過程裏面是很複雜的，是吧？他也被國民黨迫害，也被共產黨他自己創立的政黨去迫害，是吧？所以有時即是我們借古奉今或者溫故知新，看回今時今日我們在香港即是從事民主運動的人，我們所受的那種所謂打擊或者甚至乎挫敗，真係算得乜嘢啊？如果同陳獨秀呢一類咁嘅人去比較，真係我哋算得係乜嘢？好似陳獨秀呢啲人，當初佢係覺得要救國救民，唯有克寧於共產主義。OK， 但係嗰陣時嘅時代背景，嗰、那個時空間係一個即係。內亂的時候，是吧？究竟這一種所謂共產主義的思想是不是適用於中國呢？當然後來有很多不同的講法，是吧？所以我覺得陳獨秀到最後他晚年的時候，他是有一個覺悟，是吧？但是他這個覺悟不代表當初，就是說他去追求這個理想，或者將這個共產主義的理想希望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面實現，這種想法是錯的，是吧？所以他跟那些所謂一般我們對政客的批評轉態啊，或者是漢風洗禮啊，這個是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特別你要看看他這一生人，是吧？他是1879年出世的，在滿清時代出世的人，1942年逝世，是吧？ 佢係五四運動一個好重要嘅啟蒙導師，或者成個新文化運動裏邊，係嘛？提出全盤反傳統，係嘛？批判儒家嘅嗰個即係倫理，係嘛？然後提倡呢個所謂文學革命，係嘛？創辦一份好有影響力嘅雜誌叫《新青年》，係嘛？所以我講陳獨秀咧，其實我會分幾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咧，我就會講即係文學革命 ，OK？ 佢嘅文學革命論。第二個部分咧係講佢創辦呢個《新青年》。第三個部分咧就係講佢一生人喺政治上邊嘅嗰個起起落落，係咪？咁就好完整，可以將陳獨秀呢個人咧，即係同大家介紹。亦都係一個好有爭議性嘅。講到陳獨秀嘅時候，咁我哋又會講下咩叫中國嘅托派，係咪？佢係被打成呢個所謂中國嘅托派，係咪？咁今時今日香港仲有冇托派咧？嗰陣時都仲有托派嘅，咁呢個又可以同大家講下嘅。陳獨秀嘅思想、陳獨秀嘅著作、陳獨秀嘅政治主張，特別我會強調嘅係陳獨秀晚年嘅嗰個政治主張。咁我都有一啲孤本啊，剩翻喺度嘅，即係陳獨秀。即係寫嘅文章啊，即係基本上而家都冇人出版嘅啊，嗰啲文章咧，其實我都有喺度嘅啊，細細本嘅書仔，咁有機會咧，亦都喺呢一個節目裏邊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咁第一個部分咧，我要講陳獨秀嘅咧，就係呢個文學革命啊。咁啊，一陣間翻嚟再講。其實我哋講胡適之嘅時候咧，或者講呢個所謂五四運動思潮與人物嘅時候，我哋都提到有個所謂即係文學改良初義，咁就係要即係鼓吹呢個所謂白話文運動啊。喺呢個胡適之發表文學改良初義之後咧，陳獨秀就受到啟發，佢就話自己都有相同嘅信念同埋熱烈嘅希望啊，於是。他就話：面對呢個所謂全國學究呢啲敵人啊，對佢嗰個圍剿打擊呢種危險，佢都要主張呢個所謂都要高舉文學革命軍嘅大旗嚟聲援，即係佢嘅老友。於是佢就喺佢創辦嘅雜誌《新青年》嘅第二卷第六號啊。提出文學革命論嚟和應同埋支持呢一個胡適之嗰個主張。文學革命論最主要嘅就係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貴族文學，將呢個雕琢阿谀嘅，即係淨係識拍馬屁嘅啫，阿谀奉承嘅呢啲貴族文學，將佢推倒。然後要建設一些平易抒情的國民文學，用國民文學來代替這個貴族文學，而國民文學是平易的，簡單易明的，那些文字是抒情的，抒發情感的。第二呢，就是推倒一些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然後建設新鮮的立成的社會文學，用社會文學來代替古典文學，即是說這些文學它是要有血有肉的，它是很要人性化的，你明白嗎？講社會上面一些重要的東西，是吧？第三呢，是要推倒迂悔的奸涉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那些所謂奸心悔劫，你根本看不明白的，又很迂腐又很不清晰的，那些所謂山林文學，無病呻吟，這個呢 就是在1917年2月1日、啊、這一篇文章，就是剛才我說過是《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發表的、啊、這個所謂文學革命，用這個所謂三筆呢、啊、即是、啊、這個都是三筆，就是、不要那個推倒三推倒三建設、啊、即是三項主張，因為他指出這個文學呢有三大弊病，於是提出革新的三大主張，講出這三種毛病，提出三種主張，他是回應你說較早之前即是胡適之所提出的所謂八事、啊、即是這個 新文學的八事，這個八事就是我們上次都講過的了、啊、兩個人在這個即是在所謂文學革命裡面是惺惺相惜的，即是胡適之的所謂八筆或者八事，即是這個文學革命或者白話文運動，他是偏重於那個所謂形式，但是陳獨秀那個三大 主張呢就偏重於形式和內容是並重的、啊、就陳獨秀很客氣，即是他高舉這個文學革命軍的大旗，即是以為吾有之聲援，我們聲援這個胡適之的這個所謂即是白話文運動或者這個八事的主張，是吧、文學改良初議、啊的主張，但是胡適之認為這個不單止是聲援，胡適之是認為如果不是陳獨秀的堅持，即是這個文學革命的火焰呢是不會點燃，有了胡適之從陳獨秀的文學改良初議和文學革命論之後呢，這一個新文化運動就真是旗幟飄揚，是吧，在當時即是這一個民國初年啊，呢一個時間即係五四前後期，即係我哋講即係五四時代咧，就係要由民國四年啦，即係1915年咧，就講到呢個民國嘅十年1921年啊。咁呢個啱啱就即係差唔多一個咁嘅時期啦，當一個時代啦嚇。即係所以五四運動係1919年5月4日嗰一日，但嗰一日之前幾年咧，已經係發生好多嘢嘅啦。如果沒有這個新文學運動，沒有這種文學革命或者新文化運動來做一個基礎的話，做一個思想的基礎的話，就不會有這個五四的愛國學生民主運動的出現，是吧，聲討這個所謂、啊、所謂內除國策外抗強權，就不會有這個出現，是吧。所以講起這個問題呢，其實即是我覺得香港人呢，在對於這些歷史事件呢，他是很多時候只是有一些套版的反應和行禮如儀，即是個意思就是你的人沒有去反省的嘛，是不是。看回陳獨秀當年提倡這個革新文學，是不是，其實文學要革新，政治都要革新的嘛，思想都要革新的嘛，提倡文學革新是脫離不了政治的，大佬，是不是。所以陳獨秀他除了提出文學革命之外，他一樣等於又提出政治革命的嘛，大佬，是不是，將共產主義引入中國還不是一種政治革命啊，是不是。所以即是說、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裡面有一個這樣的看法，就是說他認為西方即是那個進步是即是說或者發達是拜革命所賜，而他認為革命的意思呢，就是革故鼎新，革故更新，這種是不同於中國在帝王時代統治的所謂朝代的改換、改變、改朝換代，是不是。西方社會特別在文藝復興之後呢、他無論在政治、宗教、倫理、道德都有革命的，是不是，有宗教革命，有政治革命，是不是，在道德上面都有些道德革命，是不是。而文學藝術亦都因為革命即是而進化進步，是不是。 所以革命是这个文明开发的一个即是所谓动力来的，是吧？所以陈独秀即是他提倡这个所谓文学革命，他的讲法是很清晰，社会可以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因为传统的社会呢，就是儒家思想、孔子、家族主义、我们之前讲过那些三纲五常，为什么谭嗣同要反明教，吴志辉要反明教，这个吴语反明教，传统教育呢都是讲什么、个人的修养啊，什么等等啊，这样，是吧？而是即是孔孟之道呢，就是特别适用在中国的农业社会啊，是吧？咁所以即係呢一個係中國嘅傳統嚟嘅。咁我哋上次都有講過，佢即係孔子嘅思想後來變成一種宗教，變成一種制度啊。所以個問題就非常之大啊。所以喺民國初年喺五四運動嘅前後，即係喺五四運動五四時代啦啊，俗語所謂由民國四年，即係1915年至到1921年呢。這一段期間，我們當它是一個五四時代，也是一個思想最發達的時代，是吧？在這個時代裡面出現這些人物是很革命的， OK？ 很革命的，還不革命，要求全盤西化還不革命，是吧？所以我們看到這些所謂反傳統的背景呢，就是這個呢，就是其實跟我們之前說過的自由主義呢，亦都有很多地方相近嘅，就係呢個一種自由思想嘅習慣，對任何基層嘅秩序、政治體制、權威都要打破嘅，都要懷疑嘅，係咪？佢陳獨秀一樣有呢種咁嘅所謂咁嘅思想，係咪？所以呢一個所謂文學革命論咧，即係非常之即係一個重要啊，對成個。即係新文化運動啊，甚至乎五四運動咧，那個影響係好大嘅。嗱，呢個就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共產黨每年咧都會紀念五四嘅，啊，每年都會將五四運動咧就即係據為己有嘅啊。咁啲人就會覺得好奇怪，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係1921年成立，係嘛？而五四運動係發生喺呢個所謂1919年，係嘛？咁佢點樣去領導呢個五四運動咧？哦，後來我哋知啦，中國共產黨話佢領導五四運動就皆因有個陳獨秀啊嘛，係咪？咁陳獨秀係中共嘅創黨人之一，又做過呢個第一任嘅中共嘅總書記，係咪？咁佢咪變咗，因為五四運動同佢有關。但實際上五四運動五四嗰一日佢係冇出現過噶嘛，係學生嘅事嚟噶嘛。我哋講陳獨秀又好，胡適之又好，話呢啲係五四時代嘅人物，係講個五四時代，即係話由民國四年1915年至到民國21年嗰個所謂五四時代。咁無可否認，陳獨秀就一定係呢一個所謂五四運動嘅一個啟蒙嘅導師啊嘛，係咪？胡適之都係，係咪？在這個陳獨秀發表了這個所謂文學革命那個 三大主張之後呢，胡適之也都發表了，即也都是回應他發表了一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以這個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宗旨，將文學革命和那個國語運動結合起來。 OK， 那這個你就看到這兩個人對整個五四運動的思潮，那個影響有多大。